要你在我身旁。 Play.

算我苦苦的恳求，头也不回。不要再说是谁错谁对，当回忆早已支离破碎，在那令我痛苦身上的一页。分手的那夜未测合眼，我睡了一会又醒了一回，脑海中重复着你冷漠的双眼。分手的那夜未测合眼，我想了一会又痛了一回，耳中回荡着你无情的告别。 时光的流逝。 中 在追逐的过程中，偶尔的停留并不为过。